天堂关到九十九蚊。 经过一轮调查，警方拘捕五男两女，他们都涉嫌和曾明思的死亡有密切关系。原来曾明思在8月8号凌晨离家之后去了海边赴约，可惜这个是一个死亡约会。 他周围唱我，我找人出气而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我听到梅振宇说他打到曾明思块面变方形，他擘大眼望住他，跟住就沉咗落去啦。 祸从口出，只是曾明思点都想不到自己的闲言闲语会将生命都赔上。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黑夜，在日出时分他被抛入大海，在日出时分他被抛入茫茫的大海，从此再无归家之人。 是，就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真的。即是日出的时候，在日出康城。 在日出康城发生的 事。就被人家掉到海里。 在正日出康城海。 真的，怎样都想不到自己一生就这样结束，即是15年。 短短的15年。 短短的15年。即是，同埋即是他始终呢，本身大家看到他的样子都是健健康康，而且他是即是生龙活虎那些，即是不是散仔来的嘛，玩蔡李佛。蔡李佛我不懂，但是 Benson 好像有些研究，是不是即是怎样的？ 其实蔡李佛 是拳法， 是南拳的一种， 是 即是听得多了南拳，大家都他就蔡李佛呢，其实就分三个部分，一个就叫蔡家拳、李家的脚和这个 佛家掌， 是佛家掌。就咁講南拳，可能大家唔係太知咩嚟嘅。但如果一講到洪拳同埋詠春咧，我諗大家都知咩。 詠春就係啦，而家梗係 好多人都識嘅。 係咯，非常之流行啫嘛。 因為其實練功夫，其實佢哋多數都係想強身健體啦。如果唔必有得佢咁大嚿啊，15歲。嗱，根據我揾到資料啦，其實佢就阿曾明思咧。15岁，但系已经系有172cm 高， 系哇，都5尺7 嘅， 系咯，好高喎， 争我少少啦，但系15岁要仲有高， 15岁要系咯，佢都真系 体重就120磅左右，系啦，其实都唔轻嘅， 即系好 fit 咯，其实都， 梗系 fit 啦， 嗯，咁 fit 嘅身形， 但系啊， 但系头先听到啦，咁有一啲 啱啱讲练武， 系 你。我就從來未見過真係好似睇戲咁，兩隻手打得贏十個拳頭咯，我未見過，暫時。 唔係純粹論身形咧，其實曾明思咧，佢本身佢係練南拳嘅好合適嘅規格嚟嘅，不過佢再矮啲仲好啲，佢稍微叫高咗啲咁多，係啦，咁樣就如果佢再大隻少少這個高度就再啱啲添嘅，咁但係咧佢如果你係講學功夫，佢冇學錯嘅，佢以佢身形嚟講因為好啱佢嘅，因為蔡李佛呢套功夫佢本身就係、是、因為我自己都靚仔玩紅拳嘅，咁我就唔夠高啦，我相對我同佢比就係啊爭好遠啦個高度。不過因為我哋呢啲比較叫做有肉比嘅咧，玩紅拳咧就可以發揮到嗰、那個嗰、那個 硬拳係 啦，硬拳係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啦，頭先阿 Ben 成日講啦。雙拳咧就難敵四手，咁樣就變咗八手啊，唔係四手添。 八手， 咁樣變咗嚟講，你其實咧，大家練武嘅都會明白一樣嘢，即係唔會諗住自己學功夫咧就會好叻咁樣嘅， 唔會覺得自己好打先 啦。係咧，一定唔會咁樣諗。 係啦，咁啊，究竟即係其實當時咧，嗱頭先聽到咧一啲即係證人啦，唔係證人，sorry，被告啦，就係俾或者叫疑人啦。被警方拘捕之後咧，佢哋嘅會面記錄嘅時候講啲乜啦？例如就話有一個男仔咧，就係話。他聽到其中一個人講話，即係將人哋個面咧，就係打到變咗正方形。我唔知點樣打到正方形啦，即係啦，即係打到變正方形，即係本身唔係正方形啦，即係可能係尖嘅或者係長嘅，打到變正方形，即係腫曬，然之後咧，即係個正方形嘅一個異象啦。其實咁即係其實係好誇張咯，真係即係腫得好緊要。 咁然之後就話你諗下嗰個畫面啦，我當時其實喺報紙見到呢一句嘢，我真係覺得好心寒。即係你睇住嗰個死者一路咁樣沉落個海，然之後個眼係一路望住你嘅、 嗯， 即係佢永遠都唔會忘記你個樣 子。如果俾我嘅話，我瞓唔著，睇。 但係你話打到正方形呢句嘅説話咧，我成日覺得咧係叫做隨口噏嘅啫。即係例如嗰樣嘢，即係我好好嬲，我想打你話，你信唔信我揼扁你啊嗱？ 係， 我揼扁你，我唔係真係會揼到你扁啊嘛。只不過呢句説話一句發泄嘅説話咯，即係佢 會唔會其實佢意思係形容佢係打到佢肥中難分咁樣？ 可以咁講啦， 即係其實都係一個， 即係就已經成塊面腫到， 嗯 成塊豬面咁樣， 係啦，冇錯啦。 或者你聽到話變正方形，可能呢個人咧，即係佢好似即係打人當係一種好似樂趣咁樣， 係冇錯啦， 係咪啊？ 冇錯， 即係覺得好似好 high 咁樣講出嚟嘅。咁啊嗱，頭先咧又講咗嗱，我大家即係聲明先嚇，有啲複雜嘅，因為呢單案咧有太多個被告啦。咁啊，不過咧，佢會將佢慢慢即係聽到尾嘅時候，就會越嚟越簡化，因為最後得翻三個嘅啫、 主要三個， 主要三個啫。咁啊，最初嘅時候咧，就拉咗四男三女嘅。咁啊，四男三女裏面咧，大家見到而家台面上面咧就有三左 唔係五男 四男五男 五男 兩女 係啦， 最初係拉咗五男兩女嘅。咁佢哋咧就有啲咧就係好似曾明思咁啊，讀緊書啦。有一啲咧就成人嚟嘅。不過咧就冇嘢做喎、啊，有啲啊做侍應啊，乜都有啊，即係都係三五成群嗰啲啦。簡單嚟講，咁啊呢班被告裏面咧，最後咧就有兩個人咧變咗做污點證人，而有兩個咧就變成特赦證人嘅。咁剩翻落嚟嘅三個咧，就係、是、大家見到而家台面上面咧， 首被告 由左邊數起， 次被告 係啦， 同埋第三被告 係啦，即係呢個紅色衫，紅色衫呢一個咧，即、就、係、是、金毛嘅呢一個咧，就係、是。紅色衫係咪得？ 紅色呢個 以為啊，以為啊， 呢個咧呢一個咧就係手臂 手臂 高， 手臂高。 中間嗰個咧，但係冇呢個咧，次臂高。 次臂高。 咁啊，左邊嗰個著綠色衫嗰咧就係三臂高啊。係 啦。 可能畫面睇唔到綠色啊，就總之依個啦。 係啦，因為你要將呢個綠色個拎開少少，因為佢咧特別衰格嘅。 嗯。 我真係覺得好憎佢啊！睇完之後，真係想揼扁佢啊！唔係講笑。嗱，而咧。而呢一個曾明思咧，其實佢頭先講過啦，有一頭先喺個 VO 裏面，大家聽到有一個女仔咧就話，佢周圍唱我嚇、曾明思周圍唱我，咁我就揾人咧係去想去出下氣，咁啊又就係呢一個女仔啦，咁佢咧就叫做歐陽真兒啊，咁啊呢個長頭髮嘅呢一個啊，就當係佢先啦，咁佢咧就係、是、當時咧。就係同阿曾明思咧係朋友嚟噶，係咪？嚇、唔知點識啦，即係嗰啲 可能同學嚟， 唔知咪同學啦。咁啊，都喺將軍 幾就似啦， 將軍澳入邊讀書嘅。 係啊， 呢一個歐陽真兒咧，佢係都差唔多十五六歲啊嗰陣時。咁啊，識咗曾明思之後咧，咁話説咧，佢就話咧，曾明思咧就係、是、不斷咁唱佢咩咧，淫賤 係。 就話佢咧 濫交， 濫交啊諸如此類啦。 話佢水性楊花啦，簡單地講， 簡單嚟講。我想他們不用這些字眼，不過 沒我們那麼 明白啦，其實上庭我都看不到是即是真真正正那句說話是什麼，是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說即是淫賤或者是即是 或者簡單一點四個字孝思頓篤， 孝思頓篤 OK、我想我們這些已經是我們的 底線的 了，七十年代來的 好像我但我有一句不能說嘛， 行了、我們 很粗下的 一句一即總之是說了一些令他很難聽的說話、令他覺得很難聽的說話，但是呢就是第三者告訴他、即可能另外有個 A 君就告訴他，喂有曾明思周圍唱你說你即發姣那些，那他就說曾經都即口頭上警告過他呢，就叫他不要再說的，咁但係過咗幾日之後咧，佢又繼續講。 唔係，開頭應承。 佢應承咗話唔講嘅， 應承咗唔講。咁點解之後繼續唱？ 繼續講。唔係或者其實佢冇繼續講嘅，可能其他人繼續喺度轉嚟轉去咁解。 即係以訛傳訛。 咁仲慘啦！你知一個傳一個件事係越傳越大嘅，通常都係咁樣。 啊，通常會唔知點解突然多咗好多啲。 係啦，多咗細節 嘅細節咧。 係。咁跟住咧就話説喺呢一個八月七號嘅時候咧，因為啊曾明思咧就八月八號嘅凌晨啦就離開咗屋企之後，就冇翻過屋企啊嘛，係咪？咁嗰日咧就星期好似星期三嚟噶。咁原來咧佢前一日咧，因為嗱記住當時係放緊暑假噶，大家都非常之得閒嘅嚇，係冇嘢做嘅，都唔會去翻暑期工嘅呢班人啊嚇。咁啊呢一個歐陽真兒咧，就喺八月七號嘅時候咧就調氣好唔順，然之後咧佢就叫咗咧。啊！呢、這、一個而家中間大家見到咧，呢一個大帽嘅呢一個次被告啦，就叫咗佢出嚟咧，就係揾佢幫下手嘅。咁啊，次被告咧就帶埋另外嗰兩個出嚟喎，係咪啊？不過好似有一個佢應該呢兩個我唔記得咗，好似有一個人冇到嘅，唔記得咗啦。反正咧，佢就帶咗即係一班人出嚟啦，就同佢即係傾下研究下點樣去對付呢、這個曾明思係嘛？咁啊就話説咧呢一、這個。 刺鼻膏呢，原来当时呢佢有个条件㗎喎。即係佢话我帮你都得，但係点呢， 你要做我女朋友。 唔係唔係话要做 佢又唔係咁讲。 佢话我要用你 男朋友用男朋友嘅身份， 用男朋友嘅 身份嚟男朋友身份嚟做， 我用你，我要用你男，我要系你男朋友嘅身份，但系你又唔系我女朋友。 唔系，佢个女仔就，唉，搞乱咗咯。个男咧，即系个刺鼻哥就要求， 系 我要用你男朋友嘅身份嚟做， 即系有名义帮你， 系啦，我用我男朋友嘅名义， 系啦，即系我名正言顺咁样做呢样嘢去。 咁点解要咁样咧？你觉得？如果你代入翻佢嘅身份， 嗱。如果我睇翻啲報紙資料咧，佢就話佢一段係寫話係黑幫同門， 係 就爭 勾 二手， 或者勾二手， 勾二手。但係因為如果佢唔係佢男朋友， 係 同佢只不過係朋友關係，基本上其實佢唔可以代出呢頭 嘅。哦，咁樣嘅咩？江湖規矩 都唔係唔可以㗎，係先。我路見不平，物刀相助都得噶。 路見不平還路見不平，但係佢要揾個藉口耳邊嚟講啊嘛。如果我要解釋大羅先至， 即係佢驚對方話你憑咩同我講？ 係你憑咩同 我 講？ 我點解出嚟講傾咧？ 係啦。 定係呢個人乘機就想 dap 佢咧？ 可能有咁嘅，有咁嘅心態啦。 呢個都我覺得係好都好似噶，係啊。唯一一個理由就是而家尤其是如果之後幫到佢咧， 係啊。 我之後幫到你，咁你明 我有咩著數先，或者 你要做我女朋友啦。 嚇，咁呢一個黎俊文咧，即係而家中間呢個大帽呢個啦，呢一個 就 因為呢個著牛仔褲呢個咧，佢其實咧係得幾多歲咧？佢真係28歲嘅啫。啊，佢個名叫黎俊文啊，28歲啊，28歲咧，佢就即係同呢個歐陽真兒就16歲嘅，大家生12年嘅嚇。他就跟他講咗條件噶啦，就話咧，我而家咧就係要用你男朋友嘅身份去解決佢啊，你 O 唔 OK 先？教訓佢，你 O 唔 OK 先？咁樣咁啊，究竟佢 O 唔 OK 咧？啊，咁後屘有爭拗嘅嚇，佢自己咧就話我冇應承喎，咁對方就話唔係喎，佢應承咗嘅喎，佢應承做我條女啊咁樣。 會唔會用得好隱晦形式？ 系啦，即系你搞掂咗先啦，嗰啲吓，唔知系咪咁啦。 我估系。 咁啊，但系反正呢个男仔咧，就唔知嗰阵时咧就赴汤蹈火啊，乜都即系肯帮佢，即系或者系叫做咩班马即系 call 齐啲人马咧嚟到去咧帮佢出头咁样。咁啊，结果导致咧就系8月8日咧第二日嘅时候咧，就咧喺就系咧呢个刺被告咧就系打电话咧 call 佢出嚟，就叫佢出嚟讲即系唔系讲讲数嘅。就叫出嚟先啦，係嘛？ 出嚟傾下。 不過我估佢應該係有一種即係帶住威脅性嘅。如果唔係曾明詩咧，就唔會喺 Facebook 咧講到即係好似自己咧係俾人哋準備係有啲人要對付佢咁咯。 好似關公去 係咩？ 單刀赴會咁樣講到 嚇，單刀赴會咁嘅好險峻嘅嗰陣時，你覺得係嘛？嗰個情況好似好緊張咁樣嘅。即係唔係去赴一個普通嘅約會嘅，佢應該係自己預咗係有啲事會發生嘅。 我估佢會預咗可能有啲問題走出嚟嘅， 都會危險啊，起碼都 危險啊，有危 咁但係咧，當時咧佢亦都咧最後咧就毅然咧就赴約啊，大家唔知點睇啦，可以即係喺我哋 chat 嗰度咧， 大不了死過啦， 俾啲意見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聽到咁嘅情景啦，即係佢已經知道自己係得罪咗一個女仔，假設啦，應該知道係有一啲人咧要揾佢算帳嘅。如果是你是他的，你會不會出去呢？其實一個人去你是沒有一個好像 Benson 那麼大隻的綁住你的，那會不會真的他當時即是他因為他本身是練功夫呢，他會不會都幾即相信自己會沒事，或者可以有什麼事的時候我都可以即打呢？ 我覺得就他有少少對自己太有自信，即可能覺得就算被人揼都是一兩個圍著打而已，不會想過那麼多人， 系嘛？ 系啦，同埋我覺得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看漫畫少少睇多個頭啊，覺得即係睇戲葉問都可以一個打十個，點解我唔得咧？咁但係後嚟人哋都改寫段係去寫出嚟嘅。 因為我有諗過咧，其實佢識功夫會唔會係即係對佢嚟講係真係其實反而係害咗佢最後。即係如果佢係完全唔識功夫嘅，即係嚇佢都會怯噶嘛，可能佢可能唔會去嘅喎。 我一樣咁樣睇咧，因為我都係始終我都係自己都練過紅拳啦。你睇，我記得當年我 有食過野粥㗎，你 係啊，都玩過細個玩過紅拳嘅。咁我記得當年練咧，其實我哋都係練武德先嘅，即係我哋練咗武德，我哋先要俾我哋練功嘅師傅啊。即係起碼你知道功夫係咩嚟先，佢唔會因為每一堂都同我哋講叫我哋咧唔好打交 係啊，咁如果佢係練功夫，即係我覺得佢唔會係因為自己恃住自己識功夫咁簡單。係係啊，佢可能咧約佢出嚟嘅人咧，佢認為佢係識嘅，佢覺得最多都係可能咧打場交就算嘅嗰種嘅啫，但未必會諗到件事會搞。 同埋有女仔喺度咧， 係咯， 係咪有男有女喺度？佢即係佢諗住出嚟，即係可能大家即係講下數啫，係咪啊？啊，講唔掂咪走咯，或者打唔過咪走咯，佢可能都係咁樣諗。 同埋通常咧，越識打交嘅人咧。即係唔好話越識大家練武之人啦，或者係就算出面打爛仔交好醒嗰啲，其實越識打，一提到大家第一個走。 係係嘛？你話你有個朋友係咁嘅係嘛？ 我朋友練泰拳嘅。 嚇！一聽到打交即刻第一個走。 佢係講緊一打交已經第一個飆咗去嘅。 但係佢唔俾人即係唔怕俾人話佢即係懦夫嗰啲咁樣嘅。 唔係佢下一句就話：我練武嚟做咩啊？你話上擂台就話啫，上擂台啊！所以我上擂台啊，我打落打啦，我照继续打。嗯，嗰句叫咩？咩打落门牛血吞啊？ 打落门牛 打 甩 门牛和血吞。 系啦，佢话我上去擂台打就会。 O K。 佢话我嘥啲功夫，我平时我做乜要嘥啲功夫喺啲 嘥咗啲打烂仔交 啊？冇错啦。 咁啊，歡迎大家如果有即係練功嘅朋友啊，即包括我知炮灰咧都話以前就即係打泰拳嘅喎，又話自己打到爭啲咧，即係代表香港咁滯。 系啦， 即系可以讲下，即系因为你哋先可以讲下嗰种心态啊，即系你会唔会打呢种烂仔交，或者系即系甘唔甘于系即系要系即系嗰啲叫咩虎落平阳被犬欺咁嘅分分钟系咪先？咁、可能即系可能你哋去讲翻嗰个心态咧会更加好咯。咁我见到咧就這個呢个咩啊？有人就话咧为女死 为仔啊， 为仔死， 为仔死女亡，为女最终入监房。 呢个啊， 斋藤， 斋藤嚟 啊。咁啊 ，Donna 就话咧要阿 Donna 系咪即系呢个社团中人咧吓？佢就话即系要系阿嫂啊，先够大件事啊！即系我系要帮阿嫂，即系有人搞我 勾二嫂啊嘛， 老婆或者女朋友。 喺嗰边系啦，嗰边啲人比较罩忌系啊，勾二嫂嘅其实 系咪啊？即系先可以撩起大家嗰种诶杀机或者个杀 唔系杀机，同仇敌忾啫， 同仇敌忾。 即系有个藉口啊，佢勾二嫂 系 咁喐手喐得明。 头先你话好似好反对呢个杀意呢两个字，系咪即系其实佢当时咧冇谂杀？ 我觉得开始系未有呢样嘢。 只是想住真系， 即系谂住打佢一身嘅， 打镬金， 打镬金嘅俾佢叹气。 咁最后点解会搞出人命嘅咧？点解会咁嘅咧？ 红咗眼咯。 吓，红咗眼系咪？即系上咗头。 唔系，我又觉得一样嘢就系因为问题就因为阿曾明师识功夫，就呢个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咁佢识嗰阵时候咧，佢就可能咧佢會反抗，同佢反抗嗰時候可能咧會有招式出嚟。咁咧，通常咧，你睇嘅睇多，你有招式出嚟，打得係重金，打得識功夫啊嗱，識功夫啊，打得係重勁。係啊，即係會有呢種咁樣嘅反應嘅啲人覺得。 係啊，咁啊真係唔知啦，因為嗰時即係秀茂平同黨消失案嘅陸志偉啦，佢都唔識功夫啦，乜都唔識㗎，係咪一個即係恩仔啦，真係咁都係俾人打到即係最後又紙飛機啊。 佢嗰個 case 又有少唔同， 有少少。 佢擺到明係欺凌啊嘛。 而且都長時間啲嘅，但係呢一個咧，佢凌晨咧，即係兩點幾赴約嘅時候咧，你諗下佢日出嘅時候就俾人掉咗落海啦。咁其實中間係經過幾小時嘅一個藥打咧，即係一個即係暴藥咧，佢就已經係即係喪命啦。咁根本上係一個人係對住七個人，不過可以講話有三個，即係有幾個女仔，兩個女仔冇出手嘅，咁啊都死啦。你如果你對住即係一兩個啊。即係癲嘅咁樣，你點啫？係咪先？佢又出武器又剩。 同埋，如果我冇記錯咧，嗰段期間發生嗰單案件嘅位置咧，其實未完工嘅。 係咪？我哋不如睇一睇頭先你嗰張 Google Map 啊，啱啦，今次係嘛？二十個張唔該，形容下。 嗱，依張 Google Map 咧，佢中間咧有條天橋嘅。其實嗰條天橋咧喺右手邊個位置啦，下邊有兩個平台嘅。 係。 嗰兩個平台大概就係佢哋講數嘅位置。 喺邊度啊？你講清楚個。嗰條橋。 嗰條橋底右手邊河。 哦。 底下。 哦，佢就喺嗰度講數。 佢哋大概就喺嗰個位講數。 因為就日出康城嗰度係咪？ 唔 係 呢個清水灣半島。 即係清水灣半島外邊。係啦。咁就其實咧，佢右手邊上邊少少咧，嗰度就係個叫做寵物公園嚟嘅。 OK。 係啦。 但我有一個疑問咧，你喺半夜三更兩點幾鐘，你喺嗰個位，因為我自己踩單車有經過嗰個位嘅，其實嗰個位同清水灣半島其實真係好接近嘅。你喺嗰個位度打人，你打人會嗌噶嘛，會嘈噶嘛， 實有人聽到，實有住户聽到喎。 其實咁樣嘅嗰、那個位置咧，因為就算佢過少少嗰度叫自善街， 嗯， 自善街嗰度咧好多地盤嘅。咁其實夜晚咧都好多啲同黨啊，甚至乎啲南亞裔人士喺嗰度聚集咧，咁啊打板球啊，諸如此類咁啊，成日都鬼殺咁嘈嘅。 哦， 系啦，所以基本上就係警察都講好多次， 系即系佢打交聲，佢以為佢哋喺玩嘅聲。 系啦，系啦，因為尤其是嗰陣未， 因為咧我睇到啲資料都係知道話最初係話扮打交啊，玩打交咁樣而發生嘅。 同埋而家嗰個自善街嗰個位咧，其實已經有個叫移民村喺度。 嗯， 但係當時移民村其實仲起緊嘅， 當然啱啱入 荒，啱啱入荒冇幾耐。咁其實嗰度基本上去到夜晚凌晨咧，係死城嚟嘅。 嗯， 因為那裡連啲艇家咧，夜晚都上曬岸咧，翻屋企瞓覺。係、因為我之前我工作關係咧，我有時凌晨要去嗰邊做嘢，我都試過俾人圍過。 你都俾人圍過啊？ 我都俾人圍過。 點啊？你咁大隻圍你？ 係咯。 佢問我咩料咯？ 找死啊！咩料啊？咁大隻咁啊嘛？ 唔係我， 你食咩奶粉都咁大？ 咁大個肚？ 我唔係食嗰只奶粉大啦，我食嗰只奶粉而家應該仲有嘅話，我都唔知邊只嚟嘅。 我食煉奶嘅 啫，咁大鑊。 我真係食煉奶。 係啊， 唔係咁其實嗰個位置咧，如果去到夜晚咧，如果我冇記錯，嗰度應該係封住咗嘅，因為嗰度咧係其實都係工地嚟嘅，因為當時單車嘅係未起好嘅。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其實都知道2014年先起好嘅，仲俾人鬧到七彩話又延期又成先起好。咁所以其實嗰度究竟係咪咁好行呢，又係另一個問題。 嗯，哇！咁當時咧，約到去一個咁偏僻嘅地方，其實佢係咪應該即係個危機感會即係應該更加強啲咧？ 我唔知佢哋係咪可能日頭夜晚去慣玩啦，所以對嗰度冇乜戒心。 係或者即係以前會唔會都有即係喺嗰度即係聚集過啊？都唔頂啊！ 可能佢哋都喺嗰度玩過 嘅。係啊，咁因為當時咧就當時發生咩事呢，就一定要係由一啲即係喺現場嗰啲人去講翻啦。即係話其中一個咧係被人拘捕嘅，即係一個叫做特赦證人啦。因為後屘咧有兩個人就成為特赦證人嘅。咁啊，不如鬼故講講下嗰兩個特赦證人啦，即係大概係講啲乜嘢咧？佢哋 一個 叫劉婉欣， 係啦，一個咧就係劉婉欣啦，另外一個咧就叫做 楊忠豪。 楊忠豪啦，係啦，冇錯啦， 係啦。劉婉欣咧就19歲嘅一個女侍應啦， 係啦，冇錯。 咁楊忠豪咧就係24歲嘅一個裝修工人嚟嘅嚇。啊，呢班人唔知點解咧，就即係喺個聚集埋一齊，唔知點識嘅咁樣，總之圍圍圍玩埋一堆啦。 咁啊，劉婉欣咧，佢本身咧，佢反為咧，佢嘅口供係最多嘅。 係 喺當其時咧，佢見到 佢講得好詳細添， 係好詳細嘅。佢見到係最多嘢嘅，佢自己喺佢被邀請去嘅啫，其實。佢都唔知道咩事嘅， 係啦。 佢仲事後咧打完人之後咧，仲問呢個叫做歐陽真兒啦，問佢其實點解要打人咧？係啊，歐陽真兒答佢：咪冇啊，佢唱我咯， 唱我，所以我就揾人。 佢唱我，所以我又揾人打佢， 教訓佢啊。 冇錯。咁佢最初咧，佢就見到咧，劉婉欣咧，佢見到第一被告啊，即係紅衫呢 個， 係啦。就先打 石家坤， 係啦，就先打呢個死者，就打咗佢十幾下個肚， 係 啦， 咁即係見到石家坤有喐手， 係啦，冇錯啦， 十幾下踢咗佢， 打佢肚，打咗十幾下，咁打咗十幾下之後咧，跟住咧就係呢一個黎俊文次被告啦，佢又加入埋一齊打嘅。 又打了他5至10分鐘，又即係輪，總之係輪住你踢下，又輪到我踢下咁啦，狂踢啦。 但係喺呢個時候咧，就首被告咧就叫人咧就拎個錘仔出嚟嘅，叫我拎個錘仔出嚟話玩啲新嘢嘅。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第三被告咧就阻止咗， 唔玩啦，我自己打。 我自己打。 嗯。 喺呢個時候，呢個第三被告呢個梅振宇 咧， 係啦，佢又打多咗佢又成呢個5至10分鐘咁樣嘅。 咁佢哋不斷咁樣打完一大輪咧，話説咧佢梗係喂大佬阿 Benson 你都真係 gel 得啦，係咪啊？咁樣打法，因為都打咗好耐啊。 睇佢點打法啦。 嚇，同埋佢基本上我諗佢都還唔到手啦，開始已經。 我相信其實已經係撳住咗佢先打啦。 咁同埋嗰下咧就佢基本上咧冇還擊之力之下咧就開始暈暈地嘅時候咧，有人話即係幾賤㗎，好似嗰啲以前嗰啲日軍咧，即係對付嗰啲戰俘咁咧，淋醒佢。 跟住用啤酒淋， 用啤酒淋醒佢，再喂佢灌佢飲啤酒，飲咁啊死啦，更加醉咗。 邊有力量？ 但喺呢個期間好笑噶，佢哋就曾經同佢提過咧，就唔知道邊一個啦。有人同佢提過咧，就叫呢一個死者咧同佢講話：喂，你坐下唞下先啦。 係 係啊，即係打即係呢三位首次同第三被拒喎，係同呢個死者講話：你坐下唞下先啦。 叫佢唞下先， 唞下先，跟住飲叫佢飲啤酒，佢唔肯飲，跟住夾硬咧就再。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嗰陣咧都未有動乜嘢想殺佢心，即係可能單純仲係諗住打多你兩幕先。 係，即係等於阿 Vermon 咁講啦 ，Vermon 翻咗日本啦，係嘛？佢話每逢咧有一班人咧。一班人一起就容易做啲失控嘅事啊！呢個可以確定 的。最緊要有一個人肯帶頭。 係啊， 冇錯， 即係好似過馬路咁啫嘛，冇人過我就唔過啦，即係咁樣衝紅燈咁樣嘅啫嘛，即係係啦，即係嗰啲群眾嘅即係心理啊嘛。 咁啊，群心理。 一起打嘅時候咧，就越打越嗨添。 同埋曾明思咧，佢本身咧夠大隻啊，佢夠大隻咧，因為其實咧而家又講緊咧，劉遠欣咧喺度講緊咧就話。佢呢一 part 咧，見到打佢咧，係打佢嘅身體咁。 嗯， 佢咁大隻咁樣打佢身體，其實咧，佢係會痛，係會傷。我諗未曾至於去一個叫致命嘅傷。 佢會傷到皮肉咯，我哋叫做 係。因為佢夠大隻啊嘛。 係啊，但係好大隻都冇用啦。呢、這、一個即係口供裡面都提到啦，原來呢一個次被告啊，即係中間呢個黎俊文咧。佢衰到點咧？攞個八寸長嘅士巴拿出嚟咧， 係 就想即係再咁樣襲擊佢。但系咧，就話説有人就阻止佢嘅。你諗下，即係大家好似鬥勁咁啊！哇，你啊用鏈啊，我啊用士巴拿咁樣， 我知點解好似睇完啱啱啲卡通片咁樣。 係咪見覺得打佢唔入咧？見佢咁大隻打唔入，不如攞架撐打咧？會唔會咧？打到我手都痛啦！ 你估鏈鐵？你估真係鏈鐵保山紅金鐘罩 咩？唔知咩？有時咧，你睇下佢哋年齡嘅時候，好難講嘅。有時即係佢突然間話，佢真係打到自己手痛，佢又 白咗。咁樣嘅， 揾架撐打 你。如果一個人將自己嘅肌肉練到有咁上下硬度咧，其實我諗鬼故我都知嘅，尤其練南拳咧，最緊要講牙條牙馬咧， 啲 肌肉嘅。 唔係頭先睇佢相都知道， 硬度啊，同埋嗰個 幾大隻嘅佢。 即係講緊以前練功嗰班係揾支木棍係咁拗落去。 啊，冇錯。 前勾完後勾，後勾完前勾咁樣嘅。係。係啦，基本上可以好誇張嗰啲。 係。 但我深信阿曾明先未去到咁嘅水準。 嗯哼。佢其實嗱，又即係講真，又有幾靚仔啊！即 係幾靚仔 嘅，又大隻又高，真係其實好嘥，真係好嘥，我覺得。即係嗰下如果。真係佢冇出去，或者去即係忍一忍先，或者諗一啲即係方法啊，點樣去即係解圍嘅話咧，唔係咁樣即係單刀赴會咁樣即 係。其實佢意氣用事咯，即係喺翻去個 Facebook 度睇到咧，點樣意氣用事就話最多死過咧。其實好，其實一樣嘢話佢嗱，佢朋友拒絕咗佢，話我哋唔夠人多，佢拒絕咗佢。咁其實佢起碼可以做一樣嘢。如果你真係想去嘅，你既然有朋友聯絡咗，你同佢講話幾點鐘我冇消息嘅，你幫我報警啦。 嗯， 你做多一個咁嘅動作，係啊，係啊， 講多句， 講多句啫嘛。嗱，幾點鐘？我冇電話俾你嘅，你幫我報警啊！我而家會去邊度見佢哋咁樣， 係 起碼有個叫保障先啦。 但係而家啲小朋友好少識做呢樣嘢， 同埋佢本身佢係想，其實佢係想 call 啲朋友一齊去嘅，可能 其實佢係想揾多兩個人一齊去咧。 但係朋友唔肯， 咁就但係咁即係睇住等佢哋就算落手都唔好落到咁勁，但佢冇諗過一個人都唔肯去，可能佢就揾得一個啦，咁我唔知佢啦。 咁所以都係好即係好悲劇啦呢一個。咁啊頭先咧，我哋提到咧呢個歐陽真義啦，即係其實一個禍根，一個禍源啊。咁啊係咪紅顏禍水咧？我唔知啦，呢啲真係，但係即係我諗佢自己都諗唔到啊！即係我都相信佢講嘅口供就話，我真係諗唔到。最後係會搞出人命嘅，咁啊最後咧佢自己都要承擔責任㗎。佢咧係一個污點證人嚟嘅，記住咧佢唔係特赦證人。呢個歐陽真義係污點證人嚟嘅，即係始終佢都有污點嘅。咁但係佢喺庭度咧，佢都講咗好多口供出嚟咧，幫助咧就即係個法庭咧點樣去即係將呢三個咧咁大奸大惡嘅人咧，即係將佢哋 咁殘暴嘅人 係啊殘暴，真係好殘暴。尤其認住呢個左邊呢個綠色衫呢個咁嘅梅振宇啊，真係翻嚟咧再講下佢嘅暴行啊，同埋睇下佢下場係點。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其實一個奇案節目咧，要做得好同埋要覺得精彩嘅話咧，其實係好需要好多嘅資料搜集，同埋每一個主持都係需要佢好大嘅努力，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奇案節目嘅。咁所以無論點都好，都希望各位會支持一個用心製作嘅奇案節目。 一句到尾，無私嘅上載只會摧毀我哋嘅生命。 所有嘅創作都係用咗好多心機同埋心血去做啊！我哋做咗好多 research。 如果你哋係覺得可以用人哋嘅勞苦、人哋嘅付出，而再不勞而獲去賺錢咧，依個係好撲街冚家產嘅行為嚟嘅。 唔出聲唔係代表你哋可以越嚟越過分嘅。當你忍無可忍嗰時，就要嚟呢度啦。 冇辦法，我都真係要出聲。 你侵權我報海關就係咁簡單。咁如果你哋又放啲片上去，係侵權嘅咧，咁快啲落翻架啦。如果唔係咧，就俾人告就無謂啦。 陪審團一致通過，翻版罪名成立。 根據條例，任何人士未得版權擁有人特許而分發侵權複製品，即使並非為貿易或商業目的，倘若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的程度，即屬犯罪。最高刑罰為判處每件侵權複製品罰款50,000及監禁4年。